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诸多的情报机构把诸多的情报送到了最高统帅的案头，有正有反，有明确有模糊，还需要你最高统帅亲自的分析和判断。于是最高统帅的情报态度，最高统帅的情报能力就成了战略决策的关键前提。无论是罗斯福、斯大林还是蒋介石，都是杰出的政治家，后两者还可以说是著名的军事家，但是这三个人都不能称为情报专家，毛泽东才是个名副其实的情报大家。毛泽东在大事上总是亲自动手，日军的战略动向正是毛泽东此刻关注的大事。时任中央调查局长的毛泽东亲自批阅中央情报部的报告，批阅军委二局的报告，以及亲自拟定电文同周恩来讨论。毛泽东判定日军南进的可能性最大，赢得战略先机。赢得先机的毛泽东很想帮帮罗斯福，也确实的帮了斯大林，同时更是帮了自己。12月8号，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日子，毛泽东发表了公开声明，力主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毛泽东以前的预见实现了，日军南进改变了国际格局。以前中立的美英积极参加支援中国，中国的蒋介石从闹分裂的三北政策转变为依靠国共合作，中共的国内外处境大大改善了。12月8号，蒋介石方面也有了动作，对日宣战。从1931年918事变算起，中日大战已经打了10个年头了，这宣战来得真够晚了。这不免让人猜测蒋委员长还是等外国出手呢。这又让人们想起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早在1932年的4月15号就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珍珠港事件，国际战略情报的大竞赛第二局，中国再次的领先了。战绩说明能力，能力赢得尊重。珍珠港事件过后，美国观察组进驻重庆，进驻延安，世界强国也要同中国人合作了。侦获珍珠港情报之后，中西宫可以心安理得地撤离了，但是中西宫还是迟迟不肯撤退。自己这一走，这个打入日本高级机关的情报网络就必须得全体撤离，这也就意味着多年的潜伏前功尽弃。我的情报任务完了吗？日本虽然还在南进，但仍然有掉头北进的可能，我还得紧盯日本呢。怀着对情报工作的执着，中西宫的日本人小组继续坚守，一直坚持到1942年5月，终于全军覆没。日本特高课追查尾崎秀实的经历，发现了尾崎秀实在中国上海有一批进步朋友。就在日本人纷纷被捕的同时，支持这些日本人的中国战友尚有自由。南京的李德森、上海的郑文道都没有出事。潘汉年估计这些日本同志不会承认，特高课没有拿到确实的证据，也不敢最终定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身边的中国人突然失踪，那就提供了他们为中国服务的证据。所以营救这些日本同志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中国人一律不撤，原地坚守。于是郑文道坚守岗位，继续的到满铁特别调查班上班，李德森坚守岗位，继续的在南京开他的中医诊所，汪锦元更是坚守岗位，继续给汪精卫当秘书。 交通员张明达和郑文道互相鼓励，我们这是提着脑袋撞金钟，提着脑袋撞金钟，为了信仰甘愿找死，这佛门语言就是以死换个明白响亮。各自等待，暂不联系，中共秘密情报员的原地坚守。一个月过去了，日本宪兵突然出手了，南京站李德森和张敏夫妇、陈一峰、汪锦元等人纷纷被捕，只有交通员张明达侥幸逃脱，郑文道也被捕了。囚车在上海的街道上飞驰着，郑文道此去将面对中西宫，将被要求提供中西宫的卖国证据。死的时机到了，郑文道纵身一跃撞开车门，上海滩轰动了，有个犯人跳车自杀，听说那自杀的勇士是共产党员。中国人被捕的消息传遍了上海滩，潘汉年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通知相关人员立即撤离，切断了吴成芳系统的联络，保证大系统继续运行。寻死的郑文道没有死，摔成了重伤，日本人则精心护理。此人同中西宫来往密切，可以提供整垮中西宫的有效证据。在半个月之后，郑文道的伤势稍愈，刚刚能够下床，就又被押到了审讯室。郑文道早已料到了这种处境，自己知密太多了。郑文道联络的中西宫是整个日本人小组的核心，接近核心的郑文道因而知晓全组的情况。郑文道还负责联络张明达，张明达又通向了南京方面的情报站，那又是一个大网络。上海这边，潘汉年的联络员刘钊是同郑文道入党的介绍人，北平那边支持白井行幸的中国人钱明也是郑文道的同学。郑文道还掌握了一处绝密，联系着缪古忍保管的中央文库。可以说抓住郑文道，敌人就抓住了中共上海秘密情报网的钢绳，只能一死了。郑文道纵身一跃破窗而出，从二楼坠落，摔死在上海的街道上。日本宪兵怎么也没有料到郑文道会选择这种对抗方式。以自杀为荣的日本人经常嘲笑中国人，中国人没有勇气自杀，所以日本在中国不愁找不到汉奸。郑文道前次跳车自杀震撼了日本宪兵，中国原来也有勇士。日本宪兵精心照料郑文道，出于对勇士的尊重，更是对口供的期望。富于自杀经验的日本人知道，死亡的体验无比恐怖，你死了一次，就不敢再死第二次了。可是连日本人都不敢设想的事，中国人却做了。郑文道二次自杀，自杀成功。中西宫在狱中得知了郑文道的死讯，深深的感动。中西宫回东京侦查时，郑文道到码头送行。临别前，中西宫交代，作为共产党员，都应该为革命事业做出牺牲，明明知道牺牲的危险，也应该为革命的利益去工作，去坚持。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也许未来的某一天的早晨或夜里，我就被日本宪兵给抓去了，那么我仍然要坚守我的誓言，我不会吐露有关组织的任何秘密，你也应该坚守一个共产党员的誓言。望着誓言的战友，郑文道当时立即说出了早已想说的话，如果你被抓去，也许我也会一起被抓去，我可以为你掩护到底。而如果这个目的不能达成，那么为了保护组织，我将一死了之。中西宫记得说出这样果决的话之后，郑文道的眼睛里全是笑意。中西宫永远记得郑文道兄弟的笑眼，长期的合作，中西宫和郑文道已然结成了兄弟之谊。郑文道是广东中山人，少年丧父，随经商的长兄来到青岛，就读上海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学校，毕业后就留在了上海工厂内打工。1937年，郑文道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江南抗日游击队，在何克西领导下转战江苏、山东等地。1937年3月由刘钊介绍入党，9月调往上海任中西宫的秘密联络员。为了保守组织机密，郑文道同恋人和兄长都断绝了联系。怀念着中国兄弟郑文道，中西宫在狱中倾心撰写《中国共产党史》。 1945年8月15号，东京高等法院公审中西宫和西里隆夫，面临失败的国家机器继续迫害国内的反战人士。可是审判人和被审判人刚刚走出判庭，就听到了天皇发布无条件的投降诏书。10月10号，法院宣布中西宫无罪释放。熬过炼狱的还有西里隆夫、尾崎庄太郎、滨津良胜。中西宫同妻子的狱中通信公开发表，轰动文坛。尾崎秀实的弟弟尾崎秀树撰书怀念兄长，后来成为日本笔会会长。中西宫和西里隆夫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当选国会参议员。1982年，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案的刘仁寿、吴成芳、李德森等人恢复自由。方之达平反后，立即到上海找到老朋友钱明和倪之纪，为郑文道立碑纪念。1983年，西里隆夫访华，重逢了中国战友徐强。中西宫的夫人中西芳子重访上海，在汪锦元、陈一峰、钱明的陪同下，来到了郑文道墓前，献上了丈夫中西宫的诗作。你为了掩护别人而干洒热血，你为了世界和平而献出生命，你为了共同的信仰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你是我心中最值得尊敬的中国共产党员。中西宫和郑文道，日中两兄弟死后重逢，这就是无名英雄的命运，忍辱负重而功勋传奇，含冤受屈而终成正果。德籍苏联情报员佐尔格的真实身份长期隐秘，后来还是美国学者从日本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个秘密，将佐尔格小组的情报贡献公诸于世，举世震惊，情报界公认佐尔格是20世纪最伟大的间谍之一。超级大谍不该埋没，东方的传奇也逐步被披露出来。一伙日本高级间谍暗中的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提供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战略情报。一国兄弟生死相助，日本人中西宫甘当卖国奴，中国人郑文道自杀护友。中西宫和郑文道，中日文化交融而生的东亚英杰，大音无声，大象无形，东方大谍变声隐匿，以致无名。德国突袭苏联和日本偷袭美国，这两大国际战略情报，中国人都提前的拿到了，运用了，而也由此的赢得了战略先机。无人关注的中国情报员悄悄然的跑进了世界情报竞赛的第一方阵，强弱之态，胜负之势，就在此时此向无声无息的逆转了。以弱胜强，情报领先，那中华民族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那孕育着富强的新中国的诞生，也许就起自这情报领先吧。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反侵略性质的战争，挨打之后的抵抗说到底还是处于被动的局面，秘密战线也是同样如此，总体态势还是防御为主，反间谍。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的保卫部门改名字了，叫做除奸部，铲除奸细，那奸细专指为敌人服务的中国人，俗称汉奸。那么保卫部门的主要敌人就是汉奸吗？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报告这样归纳敌情，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要打明的仗，还要打暗的仗，暗的仗是因为暗，许多人都不大注意，正因为它黑暗，打的胜负常常比几十人几军人的胜负结果还要大，打的战略战术也往往比明仗还要复杂和深奥。这就是反敌探奸细反共特务的斗争，叫做除奸保卫工作。在共产党的词典中，明仗是指军事斗争，暗仗是指隐蔽斗争。那暗的敌人中的敌人有三类，敌探专指日本特务，奸细就是汉奸，反共特务实际就是国民党特务，简称国特。 指出这案账的特点是复杂深奥，也是深得其中的奥秘了。原来这锄奸战争不只是要铲除汉奸，还要反特，汉奸背后有着更加狡猾的特务在指挥呢。1937年8月，朱德总司令将从陕西韩城东渡黄河，去山西前线指挥八路军抗日。日本特务机关指令一个代号骷髅的杀手在黄河渡口的芝川镇对朱德实施刺杀。骷髅坐在镇口的茶楼俯瞰楼下的欢迎队伍，但等朱德一到就会开枪。完成这样凶险的任务，骷髅很有信心，因为骷髅同时又是军统的人，军统答应配合行动。一个行动小组就在街上晃荡，骷髅出手后，这些人便会掩护其撤离。只是骷髅有所不知，街头小组的任务有所不同，骷髅在打中朱德之后，他们将开枪射向骷髅，戴笠要杀人灭口，把国共合作的罪责全部的转嫁给日本特务。骷髅和军统的行动小组各有算盘，但是其中谁都没有算中。驾马来到芝川镇的人不是朱德，而是八路军前方总部的锄奸部部长杨其清。朱德总司令早已直接的去渡口过河了。杨其清事先得到情报，不但保卫了朱德的安全，而且生擒了骷髅。处决骷髅的布告这样说道：此人是日本和国民党的双料特务。双料特务，外国加中国的双料间谍，中共保卫人员面对的敌人前所未有的复杂深奥。杨其清挥笔一勾，圈掉几字，增添两字，于是骷髅的头衔就变成了日本汉奸。这是深层的政策考虑。杨其清出手抓捕骷髅的时候，放过了街头的国民党特务，国共合作期间是要顾全大局的。这样以反日特反国特为主的保卫部门还是叫做锄奸部。无论日探还是国特，对外通通纳入锄奸的范围。凡是针对共产党、针对边区的特务行为，都是资助日本侵华的奸细，都属非法，都应铲除。反特反奸也许还有党派之争的色彩，可锄奸却是民族大义，名正言顺。以锄奸代称抗日时期的反间谍工作，可见此时中共反间谍策略之高明。延安也公审汉奸了。1938年的3月27号傍晚，延安陕北公学操场召开公审大会，会场正面一张长桌摆成半月形，正中端坐审判长、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惊天、程房武、莫文华，旁边是来自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人民陪审员。会场旁边三挺高射机枪直指蓝天，会场之中近万名干部群众凝神倾听。案情是一个诡谲的故事，一个自称是八办政训处长的男子招收女知青来延安，沿途测绘地图，还让女知青陪宿。当他们住到延安交际处时，被边保程永和识破了。原来此人真名叫吉思恭，1936年加入日本特务机关，以地鱼学社的工作来掩护情报活动。这次假借政训处长名义诱骗，一是想借人掩护自己测绘延安的兵要地图，二是想借机骗色。万众瞩目之中，汉奸吉思恭被枪毙了。汉奸是可恶的，从川岛芳子到吉思恭，日本侵华总是利用汉奸来开路，而中国似乎永远的也不缺少汉奸。东北有前清皇帝溥仪，南京有前国民政府副总裁汪精卫，华北有政务委员会主任王克敏，这些中国的大人物公开的为日本成立汉奸政权。基层的汉奸也是很多的，各沦陷区的乡村普遍建立了维持会，本地士绅出面为日本人维持统治，十几个日军就能够控制一个县，手下倒有的是伪军和汉奸。日本特务机关同时利用汉奸来开展活动，千方百计地渗入国统区和共产党根据地。日本华北方面军驻扎山西的集团司令部在太原、汾阳、离石、岚县、临汾都设有特务机关，在临县、兴县、碛口、军渡、柳林、三交设有特务据点。

崎岖，人生高水处， 我们曾并肩走过最冷的寒冬。 大地回春，浴火而重生，我们曾那么渴望迎接光明。巨石风雨所寒江，归来落云掩青 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